阅读。北京时间22:00。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，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DJ 郭 TA 快车道，最好听的汽车节目，期待你的聆听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城。 大家好，我老车。最近在微信平台上呢，有位王先生啊向我们询问，说他要买一台轿车，大概是10万出头这样的预算。 我们挑一个最近比较热的一款车推荐给他吧。广汽传祺的 GA4。全新的 200T 的发动机，再加上爱信6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，总体来说这套动力系统还是很好的，加速可以，操控在同级别当中也是可圈可点。 其实我呀也想推荐这台车，现在很多朋友啊都不愿意麻烦。这个广汽传祺 GA4 的 Enjoy 智联交互系统，就是它的很多功能啊手机直接操控，而且还能一路听歌导航，十分方便。 另外啊，如果这位朋友你是外贸协会的话，那么你就选着了。广汽传祺的 GA4 呢，时尚又动感，颜值很高，最适合你这样喜欢漂亮的人了。 不光如此啊，广汽传祺 GA4 的十项全能安全科技，对于乘客的保护是很全面的，有了这种安全的保证才是最重要的。 而且我最近发现啊，目前购买广汽传祺的新车还是有不错的金融优惠政策的，对吧老车？ 没错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广汽传祺轿车 SUV 全系零利息， GA4 首付仅1.48万起，更享受首付2乘2正贷，2年0利息，这还有什么犹豫的？ 哎，确实很实惠啊，希望我们的推荐能够符合王先生的要求。 对，回头提车了记得发几张靓照，或者联系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提车故事。 对的。好，王先生的问题我们先给他解决到这里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节目更加精彩，不要走开哦。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，从浅入深全面剖析，新车来了，为你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城， 我是一水。 大家好，我老车。 今天咱们新车来了，跟大家盘点几款新车啊。前一段时间吧，有个工程学院 对 发布会， 超级工程院 是吧？搞得特别大气。然后我们以为是要这个宝沃是要推出什么特别重大的这个 消息， 大产品。后来我们发现啊，其实还是就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产品序列，然后把更多的东西要带给大家。 但我觉得这其实是可以在一些品牌层面上，咱们周五跟大家聊。就是简单今天可以剧透一下，就是宝沃再也不说遮遮掩掩的说我们什么 BBAB 了，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，就比较接地气了。然后再有一个就是，咱们都说现在咱们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棒。所以就是大大方方承认我们是中国资本下的一个德国品牌，我觉得这没问题。对吧？宝沃是不是德国的？对， 是。 福田是不是咱们中国的？ 对 吧？ 对 对 对。 宝沃是不是福田控股的？对不对？就是咱，就是咱自己的，怎么了？我们有钱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 戴姆勒不也现在也是那时候控股吗？ 就是怎么了？我们有钱。 你知道我前 这就横， 我跟你讲、 啊、就得横。 前一段好像是德国还是欧洲的某国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法规。 禁止什么中国资本禁止流入、 他们在严格审查德国企业里面的中资控股的这种比例，好像是 对，好像现在最高只能说能控到25%。还是反正定了一个额度。 我觉得一些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。 对，我们有钱，我们可以买到全世界，连咱们的大妈都可以抢购这个英国的这个英国伦敦的黄金。为什么咱们的中国的正经八板的这咱们的资本不能买遍全世界呢？对不对？ 反正到时候那又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博弈的事儿了啊！到时候就看谁家的政策比谁家的厉害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好多什么说贸易战啊，咱们国内不行啊，开玩笑，吓死他！ 你敢卖吗？你敢卖我就敢买， 就是开玩笑。 那行，宝沃车敢卖，看看大家伙敢不敢买啊！来关注宝沃的两款新车。首先呢，就是得说到他们的两条腿吧，宝沃的两条腿。 先说那个 BX6 吧，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车辆。 哦。然后其中一条腿就是燃油车， 对，一个燃油车，一个是这个新能源车。 BX6， 我觉得这台车应该还是离我们近一点吧，是不是？ 对，因为它的价格首先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，182,800到199,800，然后跟所有的宝沃车型一样，都是享受这个终身的质保服务。 嗯，这车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轮毂，这是给我的第一直观印象。这是 前脸也挺好看的呀， 没有什么新奇，跟原来车差不多。我觉得轮毂的造型是最好看 的。那大众的车前脸也都一样啊， 所以我现在不觉得它哪个好看了。 我就等这句话。 我觉得以前的好看，现在的不好看。 就是你觉得说车型造了这么久之后，还是大家的各个车系要有一点区隔，除了 logo 一样，其他应该还是要做点变化，是吧？ 嗯，这其实是很多厂家在。就是 坐车的时候没法避免， 坐车的时候没法避免了。我觉得家族化的这么一个概念，实际上原先就是丰田跟这个大众来引起来的。 嗯， 那有好多这种标准，咱们都按照人家的标准走了，可能包括什么你怎么分 A B C D 级，对吧？ 嗯， 所以你现在，每一辆车或者每一个品牌，如果想让大家都记住的话，那肯定家族式的这个脸谱或者说前脸造型，至少你会有一个统一这么一个标准。 反正总之现在是设计师省钱了。就是一套设计师设计一整套的家族品牌，然后很少分单车系的去再去设计了。 嗯，但也不一定，你就看这个车型到底在自己的产品序列当中处在什么一个地位。 嗯， 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旗舰版，那可能相对来讲尤其在细节的地方肯定会更精益求精一些。 啊， 如果它是一个入门级的所谓的这个平民大众车，对吧？那可能在这个设计当中，那就喜好就是让绝大部分消费者去喜好，那就 OK 了，我不用照顾全部。 嗯，其实 BX6 跟 BX5 差不多大吧。 嗯，差不多的， 差不多。 对， 只不过是这一回它是走了一个轿跑风格的设计， 是 加了个溜背的造型。 嗯， 是不是？ 对， 没太溜好。 嗯，怎么说呢， 可能照片的缘故吧，我觉得它这个溜背造型，尤其在最后面那一下，设计的稍显有点，怎么说呢？反正个人感觉还不是特别的好。 要不哪天看看实车吧，然后你也借一台试驾车看看这个， 可以 是不是有没有酷配的感觉？ 嗯。 然后新车呢，搭载一台 2.0T 的发动机，最大功率224马力，峰值扭矩300牛米，然后匹配的是6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，传说中有9种模式，是吧？然后该车还配备了全时4驱系统。 嗯， 我觉得这个四驱应该还算宝沃的比较偏亮点的一个吧。 至少在这个价位有一个全时四驱的这样车型的话，还是比较。要少的。 嗯，没错。那么这台 BX6 先跟大家说到这，休息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一台宝沃的电动车型，马上回来。 从浅入深，全面剖析。新车来了，为探索热点新车，说卖点，聊创新，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。新车来了。 快车道，欢迎回来，新车来了，继续播出。哦，刚刚说了宝沃的其中一条腿，传统能源车，那么接下来是宝沃的新的一条线路，就是宝沃的新能源。 是的。 然后宝沃现在应该是拿了双，那叫 双积分是吧？ 不是双积分，叫双准生证，就是它的燃油车也可以做，然后这个纯电动车也可以做，然后都有生产的资质。 新能源车的话，它必然会拿到这个资质证明。 然后他发布会上强调说自己我双准生证嘛，对吧？ 对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宝沃这一点看的是比较透的，就是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品牌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讲的话，他没有盲目的说，既然现在这个国家这么倡导所谓的新能源的这样的出行，那我就把全部精力或者说是 90% 以上的精力都放在新能源车型上，而是目前基于自己的这比如说集团啊，或者说宝沃这个品牌自身的一些技术储备，那我还是先大力的做好自己的燃油车，然后在纯电动上可能或者说是在这个新能源车上，我 先把坑占了， 属于那种叫锦上添花型。 我觉得首先两件事，第一，他先把新能源这个坑占上， 对， 第二个事儿呢，确实双积分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。 双积分是一个很大的因素，就是现在如果说每一个厂家没有双积分困扰的一些厂家会活得很好，但是有双积分困扰的厂家他罚款罚的真挺多的， 就是反正家家现在都在琢磨自己双积分的这个战略 都必须 该怎么来做， 都必须。这其实再引申一句的话，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制定一些这种政策或者说一些条款法规的时候，它往往就是那种很一刀切的那种概念，它逼着一些所谓将来你眼见着都肯定没用的这样的项目上马。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就关于双积分这事儿啊，然后他们算了，我看了列了一大堆公式和算了一大堆成本，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最终一年能获得多少积分，然后最终会交多少罚款，然后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是一年你能多赚多少积分但是不用交罚款，然后这分看卖给别人的话还能赚回来多少钱，最终该怎么背这事儿。 对， 反正家家车企现在都在讨论这样一个事， 真是挺头疼的，这事儿真是挺头疼的。 所以陆陆续续大家会看到所谓的插电混合动力车型， 对， 48伏的轻混车型， 弱混车型， 然后还有这种 纯电动 油电的混动车型， 油电混动不算双积分当中的一项，就是它不算新能源车， 它不算新能源车， 对， 但是它可以抵扣双积分。 不行，油电混合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不行。 那我看算丰田那套系统当中，它不被扣分啊，就是它不扣分 啊，它不扣分，那绝不加分， 它不扣分，所以说在这个上它有一定它的一个叫， 但是你要像咱们说每一个厂家，你除了那些专出新能源车的这些企业是分是正的，其他哪家是分是正的？都是负的， 所以这不家家都出这个混动和插电混动了， 所以宝沃也没办法。我觉得它是确实是有自己的这个环保理念或者情怀在，但是真的是没办法推了一个 BXi7。 啊，就说说吧，纯电动续航308公里， 对，但好歹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全时四驱的车。 说跟大家介绍这个售价了吗？ 啊，对。补贴前是358,800到378,800， 那补贴后呢？应该算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能到。 补贴后的价格我记得应该是29万多吧， 差不多， 反正30万的价钱买一个续航300公里的车，还得是综合续航，也就是说就算它四驱吧，全是四驱吧，纯电动的， 对， 然后那也我觉得29万的价钱应该还是偏贵的。 不过看看回来啊，这么多车型当中，就是包括自主的也好，合资的也好，这种纯电的 SUV 里面，我倒觉得 BXi7 的它的一个整体是在这些车型里面我觉得挺好看的。 哦， 啊，就是你看它的外面， 对，因为它本身 BS7 就不大， 对，那 BS7 你看这个做工，然后你再看它里面的一些陈设和内饰的一个用料上，我觉得虽然只是图片啊，没看到实车呢，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很多。至于说到它的一个，我注意到它308的一个续航里程可能稍微低一点， 你不用看，它就是 低，对，这 市场之内够用吧？ 你买30万的车，你续航里程达不到正常的，能够让我正常跑到308，而是告诉我综合续航308就是低。 它哪怕这车 确实稍微低， 它官方公布哪怕是380公里。380公里的续航，那么我开着空调，日常生活能保证有300公里。冬天开的话，我们 你就想 吧， 其实很正常、 哎。其实也行，我们每天要是真有一辆电动车的话，我相信大家就跟手机似的，没事的话，可以的话，我就把车充上电了。 你上班放哪充？ 啊， 你上班放哪充？ 那你不能这么算，你从家开过的公司，你可以不用充啊，然后你开到家晚上再接着充啊， 12小时啊。 嗯，差不多吧，10到12个小时，我觉得其实也不是，这意思就是 开不开空调， 这是个习惯嘛，就说了，像我们用给手机充电一样，不见得说它没电了我们才去充，就有事没事，你看我们手机就连着就给它充上电。 我明白，同样的话、你不得跟别的家去比吗？ 但人家有做工啊，有精细啊，啊， 好吧，那你说的算， 反正我没摸着，我没看着，是不是老车？ 咱们有机会弄一个回来感受一下， 还得双测对吧？是吧？那个 BX i7，然后再加上 我们也可以跑趟天津嘛， 跑天津，冬天跑，夏天跑， 夏天 行，你定了啊？好嘞，你来联系，辛苦了啊！好，今天新车来了，我们跟大家说几辆新车啊、前面刚才跟大家说了两台宝沃的车啊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跟大家盘点一台，应该怎么说，叫。算在什么阵营当中？你说我叫神车吧，我觉得又 就 MPV 阵营吧， 就反正我觉得是挺应该在这个 MPV 的阵营当中被关注的一台车，上汽通用50的全新 MPV 宝骏360。 这个其实说 MPV， 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有点牵强那种感觉，分类，因为他你 就是有偏见，我跟你讲， 不是，你看我们说到那个宋 MAX 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不用想到，哎，这是两个 MPV， 你对50就是有偏见 啊、哦？没有，我对宝骏印象可好了， 你对宝骏依然有偏见， 没有， 他怎么就不算 MPV？ 你告诉我 啊、哦，我是从他主要从外观来分的。 你要说50，说你要说人家还有拉货的这个需求，我觉得开宝骏的朋友们绝对都是还是要顾虑到家庭的， 高级了， 拉人。哎，怎么说呢？主要还是拉人，对吧？我觉得当初宝骏在整个品系当中，包括他730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在整个 的确实要为宝骏的这个品牌要拉高的。 你这比我还狠， 怎么说？ 我这个你说拉人，我就马上想到黑车了。你这是名字什么案子，其实是在 那个小心快车业务啊。 不是，就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为了承载整个家人的出行的这样一台车。 是。 而且你要是说这么说吧，我要是拉货的话，看到这个外观可能我不太舍得去把这个东西放到里头。能理解吗？就是我看买一辆50宏光、50之光，2-3万块钱，5万块钱。 随便造的那种车是吧？ 哎，对。我不行，我收一个二手的，或者我卖2年，我卖了之后也没什么状态。但是你要是说这个360我买到手里，我觉得还是正经八百家里边开的可能性会大一点。大家可能或许比如说别谁搬东西了，说啊，那我把后排的座放倒，我帮你拉一点。但你要是随便造，我觉得看这台车买这台车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忍心去做。 行吧，简单的说一下，56800到75800，然后分为1.5的六速手动和5速的这个 AMT。AMT 大家慎选啊，这个驾驶起来真的感觉不算太好，但好在呢都是2+2+2的这么一个六座布局，我觉得这样的布局其实现在适合咱们国内的家庭。 我就觉得最近很多车企都特别鬼，就是他们就选6+，就是这种6座的布局，就反而说放弃了7座。 7座说实话现在来看是没用， 用不上那么多， 对， 然后上下也不方便， 你想要用的话它的这个空间表现也确实不好，除了 GL 吧， 因为确实车也没有做那么大嘛。 对， 老车你觉得这车值得看看吗？ 值得，我看关注到了它有一点，这才最贵的才7万多是吧， 啊， 它有全液晶仪表 啊， 这很夸张啊！ 给你加块屏幕，你就觉得还值得关注、 啊、 是吗？ 对啊，我这现在开始投向你的阵营啊，这不舍得拉货了。谁开着一个全液晶的仪表去拉货呀？那我是拉货呢，还是干嘛呢？ 这高级拉货吗？拉高级货， 还是拉人，还是黑车啊、嗯？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倒车影像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命名其实有时候很好玩，你琢磨一下，360、730。560、510、530，我觉得它，你看这个360，就是360什么呀？全方位啊， 就我全方位的给你照顾到，你拉货拉人。 510和530怎么解释？ 等到出520的时候我再解释这个510跟530啊。 反正这个车卖的还是那么便宜。 对，性价比嘛，主打性价比。 那你说他们会在这个所谓的 MPV 排行榜销量排行榜当中 会冲进去，会冲进，一定会冲进来的。 好吧，我们也拭目以待吧，看看这台车最终会卖到怎么样。总之呢，从现在看卖点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么在选这种家用的 MPV 的朋友，你也不妨看看这台车。那好，休息一下，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来个正经八百的大个的，这个叫不叫 MPV 我说的不算，你们说的算。我们回来之后看看这台车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BJ48， 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，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。 快车道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款有趣的车型，来，老车。 这个是2018款的凯瑞浩克。浩克。 浩克这最近没有在电影当中出现。 啊，出现了呀。 布鲁斯出现了。啊，对，浩克被打跑了。 对，浩克只出现了一点点。 好了，不多剧透啊，我们今天把它选出来的一个原因也确实是因为最近比较热，然后把这个名字也拿出来跟大家说一说。然后得说这是一台什么车呢，是厦门金龙推出的一款属于多功能的 商务用车吧， 商务用车，然后有4到9座的，有10座的，还有是4到7座的，这些等不同的版本，有点偏向于特殊用车这个类型。 对，也算特种用车一个。 然后售价区间呢也不是很贵，8.5万到12万的价钱。有什么特殊的特点吗？ 这车用的是一个 2.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和一个2.2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。然后呢，它为了加大这个承载力度嘛，它采用的是后整体桥式的悬挂，弹性元件使用的我们那种 钢板弹簧， 对对，那种特别强的承载力的那种的。 这是地地道道拉货的，我跟你讲。就是这个车如果说没有说足够的重量压在上面，那个后边弹的会非常过瘾。就是你如果拉一个空车，你开起来的感觉是后面能把你前面要颠出去。 它的这种回弹力度会很大，尤其是当你所谓的那种叫黄拽不住桶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 黄拽不住桶， 就感觉 大家脑补一下， 就感觉骑车的时候后轮突然飞起来了，差不多这个样子啊。反正最后一台车也就跟大家简单说到这儿吧。有这样一款比较大的车型，那么您在选这种属于多功能用车的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。那好，今天新车来了就跟大家盘点这么多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继续向我们询问，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咯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 拜拜 拜拜。 是悔恨，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，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